志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京剧侯派传人袁国林嫡传弟子赵继光收徒，湖北京剧二团青年演员陈云亮拜师仪式近日在北京举办，来听记者尚远的报道。 这次刚刚拜入赵继光先生门下的陈云亮来自湖北鄂州，是湖北京剧二团的优秀青年演员，湖北鄂州的相关领导和艺术界嘉宾共同观礼。刚刚拜入侯门的陈云亮颇为激动。 我能传承侯派艺术也是我的所终，特别是架子花脸，现在的侯派艺术又是临平缺乏，这个是否能在通过网络的形式认识我，而能认可我，作为我学了这么多年的戏能有一个归宿，这是我这么多年的一种愿望。我跟着师傅学习以后，发现我能够达到侯老的侯爷的要求，我觉得这是让我很兴奋的一点。而且师傅说我有些地方很像袁国林老师，像师爷，我也很兴奋。就是这一点让我兴奋的地方，让我觉得将来我的路会走得很舒坦。 赵继光是京剧表演艺术家侯派重要传人袁国林先生的唯一弟子。谈到侯派传承，赵继光说， 现在是国家非常重视，是一个好的契机。其实主要还是得学生本人愿意学才行。侯派大家都认为很难，其实不是，只要你是科班毕业，你愿意学就一定能学成，并不费事儿。就陈云亮，以陈云亮为例吧，他在之前一点没有接触，我只用了一个月吧，后来再经过排练加工向观众展现了。主要是得学生有信心，愿意学就能做到把第一学到手，做到普及。 再来关注最新的电影，根据詹姆斯·达什纳畅销小说改编的好莱坞科幻动作电影《移动迷宫三：死亡解药》将于本月26号登陆全国各大影院。影片在致敬前两部的同时，将呈现更多激烈的动作戏与酷炫的爆炸场面。除此之外，影片中友情、爱情等感情线全面爆发，也将更具看点。由迈克尔·格雷西执导，休·杰克曼、扎克·埃弗隆等人主演的电影《马戏之王》将于2月1号在全国公映。影片取材自真人真事，休·杰克曼在片中扮演马戏团鼻祖、传奇人物巴纳姆。接下来是春节档电影的消息，《捉妖记2》已经开启全国超前预售，截至上周末，首日预售票房已经超过400万，登顶大年初一单日预售冠军。据了解，《捉妖记2》将以全 2D 版本发行。喜剧探案系列电影《唐人街探案2》将于大年初一登陆全国院线。这部电影由陈思诚编剧执导，作为系列的第二部，影片将故事背景搬到了纽约的唐人街。展现中国海军真实武装撤侨过程的军事题材电影《红海行动》也将于大年初一和观众见面。据了解，影片将展现我国海军陆战队蛟龙突击队37全地形作战的风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2级转4级左右。那么最低气温呢是-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品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文艺广播4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来，今天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在评论朋友们在问啊，点点点为代表，今天是赵亮和谁？刚才名字爆了吧？ 原配。 哦天哪！ 原来的配方啊，原来的配方， 哎，还是熟悉的味道哈、啊。这个、哎、今天是赵亮和张帆， 哎， 可能他问这个问题呢，有一个原因，因为每次到了周二，也就是明天， 嗯， 这应该是一个叫欢乐追剧的环节啊。 对啊，我们今天先把这个给他锁死啊，明天不让他追，不让他追这一步啊。 你说这人坏不坏啊？ 对啊， 这俩人，每个周二和周六，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应该是在2018年的四点有戏的设置当中，米夏香露。 嗯， 叫香米是组还是叫米香组啊？ 米香组合 啊，米香组合， 米香组合，对，这不是说了吗？显得余韵悠长是吧？米香组合啊 啊！ 我估计他们明天啊、嗯、不会说这个戏，两个原因， 嗯， 第一个呢，这戏已经完结了，是吧？你追着追完了就不追了嘛。 其实我们还是一番好意，我们追剩下的。 嗨。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这个戏是纯纯的一个男人戏啊、 哦、嗯 虽然说这个在第一部当中呢是有一些儿女情长的部分啊、 嗯、 但是我们看到第二部完全是叫做这个家国纷争啊、 嗯、 或者叫政治权力的这个宫廷之变呢、 嗯、 是吧， 权谋 啊，我们说的就是虎啸龙吟。 嗯，哎，这个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少不读水浒啊，老不看三国、嗯、 啊，对，你这老不看三国呀， 老不看三国也不行， 你就不行，对不对？你这智商就有点下降。哎，通过三国增长智慧，确实哈、啊、这个我就特别感慨，就是从小时候看这个，在上小学呢， 嗯， 看那个唐国强鲍国安那一版三国演义之后，再没有任何一部三国作品能收获当年的那种感觉 啊，引起这么大的广泛的讨论。 对，真是这样哈、啊。我们说后来也有许许多多的三国作品 啊， 包括这个看过这个外国拍的日本的那个动画片啊，虽然那也是三国演义，但是它叫 我真没有看过， 它叫三国志 啊， 它叫三国志啊，那个反正小朋友当中也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 哦、 啊。再后来是这个。那三国的游戏呢就更别说了、嗯、是吧，小时候也经典啊，街机游戏。 三国单片的那电影都有好几个。 哎，好几个。 比方说我记得最清楚一个、 啊、 就戴那个那帽子特别像是什么呢，像是一把白盘子扣过来啊、 嗯、 就是那个剑龙卸甲。 啊，剑龙卸甲，对， 是吧， 说赵云的是吧。 哎 哎， 然后还有关云长，是吧？ 对对对， 这个单本的， 是甄子丹和姜文 ，姜文，咱们也在节目当中听过这片段哈， 包括赤壁， 哎，赤壁这就更别说了，是吧？就有的咱就该为了让他留以全尸啊，就是咱就该不批评就不批评， 你不提了是吧？ 我就不提了啊，然后这个新的三国，新的三国一会儿我好好批评批评啊，这 呦喂 啊，品评啊。这个就是这一部啊，这个大将军司马懿，其实呢，他真是带着 什么大将军 啊， 大军师， 大军师啊， 哎、你都给人改了职称了都、 哎。大军师，大军师，这个司马懿，刚来之前、 啊、 他的这种宣传上的造势，包括这个一开始这第一部啊，军事联盟，就是开播时候的那个大家的反馈，真是啊，让我没怎么拿他当回事儿啊。后来我发现这。本来这是一部带着反骨的剧集啊，最后居然是成了一个历史剧啊，成了一个正剧啊，确实让我很惊讶哈、啊。有人说了，这个其实这个虎啸龙吟呢，好像就是既因为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引发了大家这种讨论，并且它有很多对叫做历史正剧式的这样的一种解读啊，比较正的这种解读，所以它是一个历史正剧。但是我没有看到它有现在就是比较新兴的网络时代的这样的特点。 嗯， 哎，这是 因为第二部它是纯网播的， 哎，确实 没在电视台播 啊。这还真不是我说的，这是一位著名的剧评人韩皓月啊，他说的。他说这个《军事联盟》呢，不算一个严肃的历史正剧，而是一个制作很精良又有一定娱乐性的网络时代的电视剧。 嗯， 所以叫。更符合网剧的特征啊！ 韩老师说的就是好。那什么时候咱们把韩老师请节目来说说呗？ 嗯，是 韩老师，你听得见吗？ 嗨， 因为我联系过韩老师啊，他特别忙啊，特别忙。 确实， 这个你有功夫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军事联盟》啊， 哎 《虎啸龙吟》。 哎，这个上周五《虎啸龙吟》已经是44集，全部更新 啊，刚刚收官了， 刚刚收官。所以今天我们要说说咱们这个你们心中的啊，这个大伙儿每个人心中的三国梦， 哎， 三国戏 那些人哈， 三国戏码， 你眼睛里的曹操什么样的啊？ 哎、 司马懿什么样的？诸葛亮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那今天的靶子就是虎啸龙吟， 虎啸龙吟啊！我觉得啊，这个虽然说啊，司马懿终于画上了句号，但是呢。同时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三国戏的时代啊，就是他给我们这个立了一个标杆，就是我们解读三国戏怎么样的剧叫做好剧，不是说这历史啊严丝合缝的，就是有时很多人找说你这个跟历史不一样，那个历史不一样，这是哪位专家说的，咱说历史剧它不是叫做历史视频是吧，不是这个视频节目， 不是架了一摄像头， 对， 拍那个时候他们怎么弄的？ 实际上就是从历史当中找到今人的关照啊。所以说，至少《军事联盟》给了我们这样一种感觉，它是为今天时代的电视人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标杆，能够让我们以今天的视角啊来重新解读三国。我觉得这是真是迈进了一大步。 好吧，那今天我们已经。标靶树立啊，就是刚刚收官的《虎啸龙吟》。 哎， 各位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如果没加关注的话，赶紧加个关注啊。然后可以来说说你给这部剧已经收官的这部大戏打几分？我们看看它到底有戏没戏。 哎，好啊。首先我们来这个回顾。 对，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这个正式的环节。 哎， 记住了啊，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人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我曾经压断过我自己的双腿，那天我跟我自己说，我要是再站起来，我要跑过所有的人。我跑过了武帝，我也跑过了文帝，但我总是跑不过我自己心里的恐惧。 我在里面找到了四个字：移动网。孔明，你告诉我。 刚才这段台词就来自于刚刚收官的大戏《军事联盟之虎啸龙吟》。 哎，这个特别喜欢这个戏的一点啊，就是它有很多跟以往非常不同的一种创造性啊。我觉得不跟别的比，就跟这个电视剧当中离三国最近的，就是这个新三国啊，高希希导演、朱苏进先生编剧的啊，这个陆毅演诸葛亮的啊， 哦，记起来了， 那一版 应该前些年的作品， 啊，对啊，那新三国呀，我觉得那新三国真是说的特好。为什么叫新三国演义呢？就比照着就是原来老版那个三国演义去的，就是他不是说我重新拍了三国演义，我是重新又拍一遍三国演义那电视剧，不知道大伙儿听明白我这意思没有？就他不是重拍《三国演义》小说， 这个，都敢说呀， 简直就是翻拍一遍电视剧。 你的意思是高希希导演当年的新三国是翻拍了94年的《三国演义》的那个电视剧啊？ 为什么？太多的情节都太熟悉 了，太像 啊，嗯！对，情节熟悉，人物熟悉啊，哪有新意呢？台词有点新意，但是这个新， 对，想起来台词， 啊， 那个台词是绝对是新意的，就是曹操每次， 那有哗哗叫，那怎么曹操有哮喘是怎么着？ 陈建斌老师那个特别典型的，他的那个， 比较， 他那个作风， 嗯，对， 啊，他那个作派 啊，比较特点的一种演绎方式啊，能看得出来那个戏啊，他是比较有，就是叫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新时代的一种风格吧，一种特色，包括影像风格，对吧？ 跟94年比，是吧？ 就是不太一样啊。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虎啸龙吟》啊，首先从这个时代的特点归属上，确实能够感受到《虎啸龙吟》更有今天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叫做新时代，特别是网剧的这样的一种特色。 嗯。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虎啸龙吟》，它把很多呀，当时我们把这演绎甚至很传奇的部分，把这个部分给它去掉了。所谓叫历史证据的色彩，是他用今天把古人放在今天跟我们平等的位置上去剖析他的很多行为。就是有一些东西他演绎之后，因为你知道三国演义这小说啊，他有一些东西因为他是从这个话本当中来的，他也是罗贯中先生就是集大成之作嘛，他其实有一些东西他保留下来，他是莫名其妙的。经常你会发现，你读小说你会发现啊，比如说发生一什么事儿了，朝中出来一个大臣，谁谁谁啊？你包括这个很有名的一些人物哈，黄甫嵩出来了，说完话这人就不见了啊。然后呢，又一什么事儿？然后又一大臣来了，又谁说话，又不见了啊。他为了推演这个情节呢，其实他有很多就是这类似这种莫名其妙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严格来说，从小说的架构来讲，这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就是说那就是为什么《三国演义》他从这个叫文学性吧，他比不了《红楼梦》啊，他还不是这个第一名，对吧？他还是有一些叫话本的那个影子啊，用谁就把谁拿来啊，有的地方显得不那么严谨。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以司马懿为主角这个啊，就这一次的这个军师联盟的这个创造啊，我真是觉得，首先啊，真是带着反骨来的啊。你说不给他这个什么平反，给他洗白，这很多网友还甚至有些专家都是诟病的嘛，对吧？但是说我们原来就是这么说，原来我们看司马懿是不是带偏见的呢？他就可能带点偏见嘛，是不是？因为他是曹魏那边人，曹魏那边的人本身就受点偏见，再加上他还篡了，他还篡了曹了，是不是？哎，所以他就更 罪加一等， 哎，就更加受到大家的偏见。这一次的所谓的这个反骨，其实就是把他当做一个主角，但是并没有说怎么样的美化他。你看他的这个阴谋啊，阳谋啊，是不是手段高超啊？啊，甚至他对自己内心的这种犹疑，对于内心的这种诘问啊，都演绎得很好。举一个小例子，有一个小乌龟创造的这个角色啊，这是 小乌龟创造角色， 这小乌龟叫心猿意马啊。在上方谷之战的时候，诸葛亮不是一箭射中司马懿吗？这个小乌龟就充当了那个，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电视剧电影当中那个钱包啊，是吧？什么 知道了 啊？驾驶证啊，还有什么挡子弹来的？一般人 硬币是最常见的。 这小乌龟啊，在胸口救了这个司马懿一命。这个我们看到，这创造这是新颖的吧？但是我们觉得也很熟悉，对吧？这一个细节，但是这乌龟的设置，高在哪儿啊？这个就看着人分析人说了，心猿意马这个小乌龟本身是一个象征意义的，就是跟司马懿是互为镜像的。这只乌龟象征了司马懿一生的隐忍呐，是吧？ 为人当得乌龟坐、嗯、是吧、嗯、得缩头时先缩头吧、嗯、是不是哎，然后呢在最后一集的时候啊、嗯、这个44集的时候还因为这个乌龟有了一场戏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一段啊，这个老家人侯吉说我把这乌龟给你炖了，司马懿当时就翻了啊， 我的青豆小菜就这个，我要的青豆小菜呢就这个，什么心猿意马汤， 什么我把那个老王八宰了给你补补，春花养了他一辈子，你真下得了手？是我养他一辈子，我养王八养你一辈子，我伺候你伺候了一辈子，我杀这个王八怎么了？我杀了你，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恩人，你心中无感点仁慈，你还是人吗？我杀了你，你杀了我吧，你杀人还少啊，郑辽东你杀了100人，灭曹爽一番毒你杀了7000人，主角王林又杀了3000人，你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还跟我说仁慈，白夫人因你而死，小元也死在你家里，你浑身沾染了多少人的血呀，你洗都洗不干净，你忍死吧，还说刀不在你手里，你看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我的心猿意马， 是我的心猿意马， 你 要我， 你真傻， 不要真杀了他，我不就成你了吗？ 在刚刚听的是就是《虎啸龙吟》里面是不是比较激烈的一段、 啊？嗯，最后一集啊、嗯，这一段我特别喜欢啊，用这个完全是全新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物啊，嗯，叫侯吉啊， 此人是、 这个 司马懿的 这家人呗，老家人啊。 哦，怪不得口音挺像的。 这人物我还特意在网上找，我说真有这么个人吗？还真没有，真没有啊。然后这个 原创的 啊、原创的啊，来喜先生来扮演的。最近因为这他这戏啊挺火的哈、啊，我觉得首先是戏好，嗯，有戏，对不对？这个然后再说演员的这个拿捏这个尺寸呐、啊，表演的这个状态呀、啊，是吧？哎，首先你这个戏弧你得在这儿， 嗯， 那心猿意马呢？其实你看这些老家人来喜一直是兢兢业业啊，到最后一集了。拿着小乌龟，哎，给司马懿上了一课，是吧？嗯嗯、告诉这个，你们不自省吗？是不是啊、 嗯？ 然后呢，这个最后那一句我特别喜欢，说我能杀吗？我杀我就成了你了， 成了你了。 哎哎，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这种原创啊，它有味道，有意思啊，这也就是戏所在啊。这个确实是，让我表示比较惊讶啊。从播放量上来看，看来喜欢三国的朋友们呢，也都对这部戏啊， 至少是能够咱们这个大家品评啊。 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大家到底是打几分了啊。很多朋友呢都有自己心目当中的一本三国啊。 嗯， 太好，不是那个点点点说太好了。那他说帆哥也回来了，我什么时候走了呢？啊，不知道你是从哪个地方听说我走了。四一呢，他说权力欲望无休止的争斗，一一东望，望的是生命，望的是时间 啊。人点点点主要说后边，说关于三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三国。 嗯， 至于自己在心中希望是曹操还是孙权还是刘备啊，真的是一笑而过就好了。 嗯嗯，这个怕心目当中希望是孙权的还少一点吧。 啊， 是吧？ 对， 至少我身边没有这样的。 一般来说，这个孙权在三国当中的存在，就有点像沙僧在那个《西游记》当中存在 啊。大师兄说的对， 是吧？虽然曹操说生子当如孙仲谋，我们一直当骂他听呢。哎，就真是还是听了易中天品三国之后啊，才能够正视孙权这股力量，是吧？ 其实这个三足鼎立，它是有道理啊。 哎， 司仪说，我觉得演司马昭的演员呢有点嫩 啊， 那个还有英式狼顾到最后。有点用的太多了 啊，适合上演员的诞生啊。Mask AD 说不错，追着看的很喜欢，一直当证据看，毕竟三国演义也不全是史实啊，而且喜欢这个戏中演员的表演，这样的网剧应该多拍啊。司仪还说这个司马懿啊，从始至终都没走台阶的正中央，哪怕最后一次从朝堂下朝啊，确实那个地方有人说，我看这个弹幕上面写，这 1.5 倍播放都不够，这就是没看明白这个戏在哪儿啊。他在那儿犹豫了一下， 那个说说， 哎，他在那儿犹豫一下，就像司仪说的，怎么走下去？他还是没从中间走，串到旁边，哎，一步一步的下去了，哎，其实这个当中内心是有挣扎的，这是戏啊。 哎，你刚才提上方谷那段的时候，就是他中箭 啊， 这个救了他一命的啊，挡了箭的是什么？这朋友们对这个点也很感兴趣啊。 啊，说一般能什么能挡箭？ 这个司仪他说是怀表 啊，对对对，怀表也经常能挡子弹。 他跟我的这看法不太一样，我是看那个纪念币啊、硬币啊，挡子弹的比较多 啊 啊，还有那个什么。铜牌啊一类东西 啊，就一个奖牌， 你知道吗？ 得奖牌特别重要 啊，你这个能挡子弹。然后，哎，点点说 ，iPhone 也能，诺基亚是最厉害的， 哪儿跟哪儿？ 您是吃核桃吧？ 糊涂旁观者也跟我们说，《三国演义》也不是历史啊，它叫演义嘛，哎，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哈，这三国怎么拍？那谁都有自己的权利，本身就是对那一段历史的演绎啊。 还有这个刚才跟过去说再见，说我只想说一句啊，想说的一句是什么呢？其实司马懿原本没想反呢、 哎，说的太好了，您就是司马懿肚子里的蛔虫啊，穿越到这是多少年呀、是吧？公元100多年啊，200来年啊。 对，这个司仪还说到了说这个剧中的人呢啊，是说到了故事里边的人，司马昭真坏、拿亲爹当挡箭牌，骗自己的哥哥。 对，所以这野心家活得累是吧？这一家人就是尔虞我诈，是不是？ 您说的这点啊，他们叫路人皆知嘛，是吧？ 对对，司马昭之心啊。好吧，那我们上半段就到这儿了。最后我们稍微听上两句，这个听一首歌曲吧，还是历史的天空啊？ 没有时间了 啊，回味一下，没事，下半段我们继续听啊。这个看到这一版，更是让我怀念小时候看的那一版《三国演义》。真是、 哎、对，我们可以一会儿说说 啊， 您对比一下，您觉得哪个地方是哪一部最出彩？ 对，老版《三国演义》当中哪些片段让您觉得非常的难忘啊？咱们 听一下毛安敏的声音能出来吗？ 可能啊，暗淡了刀光剑影啊，一会儿聊。 暗淡了刀光，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 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组路况信息。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 2.9， 处于基本畅通级别，但是有一些路段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突出的。北五环顾家庄桥到北苑桥由东向西方向，东五环平房桥到远通桥由北向南方向，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复兴门桥由南向北，以及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方向交通压力比较大。以上路况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今天我们一起说三国。 说三国的人有很多呀。 哎呀， 刚才你提到这个，像评书当中话本里面，这说三国的故事真的是，就是很多中国人就是在三国这样的故事当中长大的。 这个三国，其实三国文化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一直文化生活当中，这从未间断过哈，他时不时的就出来充当某一个阶段的主角。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那袁阔成先生的《三国演义》这个是必听之经典啊，那是90年代特别特别经典的一部评书，到现在我们听到各地的电台还经常来播出这部书。 对 啊，如果你觉得说我这个比如说看《三国演义》的原著啊，它还是有一些拗口的地方，或者我看电视剧它老费时间，我就推荐大家听一听这个 评书 《原三国》那是非常接地气的，非常平易近人的。但是呢，这个当中还有很多的典故，就是它还很有知识性可以说是这个叫雅俗共赏。 对 啊， 你一提到这个小说啊，我就想起来小的时候，大概是在4、5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偶尔去一这个大叔家里做客啊，就是喜欢翻这个人家的各种书嘛，就发现枕头边有一本啊，这个撕得破破烂烂的， 《金瓶梅》不是。三国演义啊，就忘了今天主题是什么了啊。 你倒是想看那、后来也见过， 也有、 见过一看这 前头一看这个啊，天下大事 啊，啊啊，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你觉得说谁家的事儿？ 大事啊，天下大事啊。完了，从那个里面开篇才知道啊，原来是叫孟德呀，这人 啊， 曹孟德啊。那小时候那种记忆都片段式的， 嗯， 后来那个小孩子，他尤其男孩子， 嗯， 玩这骑马打仗啊， 嗯， 玩这个各种游戏的时候，其实我还不是这个电子游戏啊， 嗯， 就在院子里边一块玩的时候， 嗯， 你当谁我当谁， 啊， 这是小时候一个特别有乐子的地方， 嗯， 那时候还问呢，说这个你是张飞，他是关羽，那他是谁呢？说哎呀，他你夏侯惇吧，夏侯惇，然后说夏侯惇是好人还是坏人？哎，我问这句话的时候，我以前好像在节目说过啊，有一位比我们年长几岁的哥哥就告诉我说， 嗯， 三国里， 嗯， 不能这样分好人和坏人。哇，你知道这句话影响了好长时间啊， 崩溃了是吧？这怎么玩？ 人生观重新建立 啊， 重新建立啊。后来这个有一些三国游戏就出现了，甭管是这个以打斗为主的， 嗯， 还是以斗智为主的。做一调查啊，哪位朋友，咱们对三国游戏有印象啊？ 嗯， 这个叫什么？哎呦，什么名我都忘了。 你是想说什么呢？《三国志》？ 就是电子游戏啊，那个不是那个，不是街机游戏。 街机，我只玩过街机， 就是 PC 的这个智斗的斗智的这种游戏啊。 哦， 小时候我是看朋友，看这个同学玩了好几个版本啊。 你想找共鸣是吧？ 对，看看谁玩过 啊。 在那之后，那就是老版的《三国演义》。今天给大家回放一段，这一段已经在网上被玩坏了啊。两个玩法，第一个玩法是。GIF 图片，你知道，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哎，听这么耳熟呢， 诸葛亮骂王朗 啊， 做成 GIF 图片了。第二玩法就是做成鬼畜视频啊，他就是不断的那个说啊。但是我们今天来听听原版， 从未见过 如此 厚颜无耻之人。 哎，我们今天听听这个原版啊，听听老版《三国演义》， 这是唐国强老师 对表演的诸葛亮骂王朗的这一段。 嗯，我们听听啊，这是24年前的声音。 嗯嗯， 来。 今我大魏带甲百万，良将千员，两尔等浮草之荧光，如何比得上天空之皓月？你若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仍不失封侯之位，国安民乐，岂不美哉？ 我原以为你身为汉朝老臣，来到阵前面对两军将士必有高论，没想到竟说出如此粗鄙之语。国有一言，请诸位静听。昔日桓帝灵帝之时，汉统衰落，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李傕、郭汜等接踵而起，劫持汉地，残暴生灵。因之，庙堂之上，朽木为棺；殿壁之间，禽兽食戮，以致狼心狗行之辈，汹汹当朝；奴颜逼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是社稷变为丘墟，苍生饱受涂炭之苦啊！至此国难之际，王司徒又有何作为？王司徒之生平，我素有所知。你世居东海之滨，出举孝廉入仕，理当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须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 你诸葛村夫，你敢 住口！无耻老贼，岂不知天下之人皆愿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饶舌？今幸天意不绝严汉，昭烈皇帝于西川继承大统，我今奉四军之旨，兴师讨贼。 你既为谄谀之臣， 只可浅身所守，苟图一时，怎敢在我军面前妄称天授？好手匹夫，苍然老贼，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汉朝24代先帝？ 我 二臣贼子，你枉活其实有六， 医生胃里寸功，只会摇唇鼓舌，吐槽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这最后是吐血了， 哎啊！我觉得这个老板这个写的真棒啊，棒在哪儿呢？他吐血有一个过程，是吧？这新版的这个陆毅演这诸葛亮啊，这 啊里头也有这段， 有、 啊、 这段就不给大伙儿听了。我反正 我想不起来了， 我回看的时候、啊、你想不起来就对了， 满脑子都是 各种充满了各种的不合理。你看这个老板三国的时候，你首先说这个台词很扎实，这里面。几层意思啊？ 对，层层递进的， 层层递进的。首先你 先插一句啊，就是一开始我们听的是唐国强老师讲东汉末年， 哎， 是吧？诸葛亮讲历史， 对，其实他是什么意思呢？王朗的意思就是说，你啊，认清现实啊， 识时务。 我们曹家这是正朔， 对， 对不对？你呢，这个应该是现在你就是不义之病。 嗯， 但是诸葛亮给他掰过来这道理就是，你根本你就首先你就是不义啊，然后 你是汉家的臣子。 哎，注意到一点就是，其实此时大家并不知道刘备称帝。这个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到，大家一声惊呼。诸葛亮说，现在就是我们那个意思，刘备我们是继承了汉统了。 嗯， 对面一下子就，其实这种叫这政治牌已经是打平了，这种牌已经打平了，然后再进行个人攻击，你知道吧？这是中国最早的最厉害的网络喷子，这是最高境界的啊！所以你看这个王朗啊，他被气死，你这就可以理解嘛？你说一个人什么样他能气死啊？ 对， 对不对？他最指仗的自己的这个东西是吧，被人家驳的是体无完肤， 从根儿上 对 错了， 对，再加上心脏不太好， 而且你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就是他被气死，这是合理的。你再看那个新版的三国， 你说的是高希奇导演在后来的那版2010年的新三国， 没有任何递进。前面那王朗还笑呢，诸葛亮好像说了四就八个字，这八个字惊天地泣鬼人，忘了说什么了。王朗直接吐血了， 不是？那你也得理解，或许他是突然之间脑溢血了，是吧？不对啊，不吐血那个。 我觉得啊，就是在这一段戏上来讲。新老比较，那高下立见啊！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啊，并不代表、 欢迎大家来喷。 哎，对啊，Mask AD 说了，三国游戏有这个《霸王大陆》。 刚才你一说那游戏，好多人都给你提供正确或者错误的答案啊。三国游戏《霸王大陆》，还有光荣版的《 三国 志》 对对对对对。 然后点点说《三国杀》吗？还是《三国无双》？ 哦，《三国杀》这又是很长时间流行了很长时间的，这么就是这个有网络上的这个，也有现实当中的。我还跟两个小朋友直接像玩扑克这样玩，脑容量不够用，我觉得三国杀那个牌啊做的真是太棒了， 桌游了啊， 哎， 浩克说霸王的大陆对吗？ 嗯，对对对对， 是这个吧？ 确实是啊，很多版本，现在仍然有很多忠实的三国游戏的粉丝啊。其实，在虎啸龙吟之前，包括这个播出过程当中，我有很多朋友啊，这作为三国迷啊，他们就说一个惊喜，一个遗憾。因为一直以来你会发现这个日本人对于三国的崇拜甚至很多时候甚至超过我们，他们的作品尤其音乐作品相当突出啊。遗憾就是惊喜，就是这次我们虎啸龙吟终于有一个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自己的三国。 遗憾的就是这一次的虎啸龙吟仍然用的是日本作曲家给我们做的音乐。 在这个时代啊，在咱们这些年当中的影视作品里面是比较常见的， 所以我就怀念历史的天空嘛，是不是？ 还 听那歌嘛啊，费那个、甭管是这个当年杨洪基老师，包括中间那几首插曲，都非常好听嘛，是不是？都很棒。 包括那桃园结义的时候， 哎、 啊，这一拜是吧？啊，这让你多听一句。 其实说到三国呢，还有这个不能忽略的就是，我们平常不光听书啊，相声当中 也有三国。内容 对啊，记不记得这个专门传统相声就 YP 三国啊？我印象当中听 YP 三国呢，侯宝林先生、刘宝瑞先生都有，但是说最具特色的或者叫是文气十足的 文根的， 哎，那应该是苏文茂先生的 YP 三国。 苏皮三国， 苏皮啊，来我们听听这个苏皮三国的片段啊。 坏了，毛阿敏又唱不了了， 一会儿再听。 我们听听来自苏文茂老师的声音。 三国里边有三位主要人物，他们出身历史都是。是做小买卖的， 三国的书里面全有， 全有。 那我得问问你，第一位做小买卖是谁呀、 头一位就是刘备，刘玄德。 刘备做过什么买卖？ 刘备卖过草鞋， 刘备卖草鞋， 嗯， 书里边有吗？ 有啊， 哪写着呢？ 哎，这你得仔细看 啊。 这是曹操嘴里头说过这样一句话， 说什么呢？ 他说：“知习范吕小儿。” 嗯， 指的就是刘备。 哦， 就是看不起他的意思。 嗯， 刘备是卖草鞋的。 哦，知习范吕。 吕 啊。 驴乃鞋也， 您就甭上口了，还鞋呢还。第二位做小买卖是？ 第二位是张飞，张翼德。 他做过什么买卖？ 张飞卖过肉。 张飞卖肉？ 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 对， 他是那儿的仆户。张飞 啊， 在涿州那儿有个小地名叫张飞店。 哎，那地儿我还到过。 是啊， 啊， 那就是当初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这事儿咱都没听说过。那么第三位做小买卖的呢？ 第三位是赵云，赵子龙。 赵云做什么买卖？ 赵云卖过年糕。 行，您俩不要再讲下去了。 嗯， 据我知道，赵云没卖过年糕。 那么要依你说呢？ 赵云是世家子弟。 哦，依你说赵云是卖柿子的。 哎，谁说的？ 不对， 不是不对。 嗯， 世家子弟。 嗯， 说赵云的家里辈辈出做官的。 啊，不 啊， 卖年糕的。 三国书里边有吗？ 这三国里倒没写着。 那你根据什么讲的呢？ 因为我是专门研究三国。 嗯， 我为了考证这一点呢，我不知道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最后在一个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子龙是卖年糕的。 哪出戏呢？ 有这么一出京戏叫天水关。 嗯， 又叫收姜维。这个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云这点家底儿给唱出来。 这个姜维是怎么唱的呢？ 还是这样唱， 你给学学。 这一杆五虎将军都丧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 嗯， 赵子龙老卖年糕。 嗯， 也就说他一辈子没卖过别的，老卖，老啊，搁这儿当总字讲。 对，就是一贯的卖年糕。 对， 他连那个驴打滚都没来，没卖过。哎呀，你是最雷公啊！ 怎么讲？ 胡批呀、啊！ 老卖年糕，这熟悉的朋友太多了。 是 是。 刚才没放到一半呢，好多人先剧透在平台上说了啊。赵云老卖年糕， 哎，可不是啊。有意思啊，这个 YP 三国，这也是传统相声当中， 这证明这个三国真的在中国人心目当中的分量啊。 对，很有影响力啊。其实这个民间文化，诸葛亮对关羽的崇拜也是遍地开花。 嗯，对对对对， 啊，所以， 说到这个影响力啊，你看现在这个，因为虎啸龙吟已经收官了， 嗯， 这个后面的评价争论还有很多很多。 嗯， 基本上我就看到说这两天在争什么事儿呢？ 啊， 争的不是这个他拍的到底好不好 啊， 争的是他里面用那个东西到底当时有没有 啊。 你比如说他们说这个虎啸龙吟又引起了一个木屐之争， 木屐之争， 木屐之， 对对对， 这木头鞋啊，这木头拖鞋到底那个时候有没有？ 嗯，对。 哎，你说到底有没有？我知道刚才你看一听啊，刘备原来干嘛的？ 嗯， 编草鞋的。 编草鞋。 草鞋跟木屐是两回事儿。 嗯， 说那个赤壁里边还有那镜头呢，刘备在那编草鞋。 嗯， 记得吧？他说不行，我就回去编草鞋去。 嗯， 这个是有，但是他们说这木屐这不是日本的东西吗？ 嗯， 后来就考证说还真考证出来，说在那之前就有。 对， 挖出来。 这个，而且东吴有一员将领啊，朱然在他的墓当中出土了， 出土过， 出土过漆木屐啊。 嗯， 这个就是这个戏啊，《虎啸龙吟》，我觉得最值得让人敬佩的一点就是，今天我们说看似浮躁的这样一个时代，其实看到了很多剧组的用心。比如说这个很早的时候，就是第一部当中上来有一场戏吃烤肉啊。 嗯， 吃烤肉那戏，我是看完之后我挺纳闷儿，我说 不是吃的是哪家的烤肉？ 哪家的不知道啊？ 国贸烤翅啊，还是那个， 反正 韩国那个， 看他们吃那个样啊，就跟今天我们这个吃烤肉这个，就反正那种就是韩式的那种一炉子上面穿串啊，穿着串，然后有的不穿串，拿筷子夹着那个， 还有排烟筒吗？ 没，还真没有排烟筒，没有抽风机啊，非常的相像。我说这有吗？这个真是， 哎，大家就看这些地方啊，就是有没有。 啊，后来我一看人材料资料当中说真有， 嗯， 东汉 分析出来 出土了， 嗯， 那时候的这个很多的图像，啊， 有烤肉。 真是有烤肉， 嗯， 而且特别讲究的是那个菜还没有那时候没有的菜， 嗯， 什么洋葱那时候没有呢， 嗯， 没有洋葱， 嗯， 啊， 有花生毛豆吗？ 没看见，没看明白什么菜 啊。 来看朋友们最后的几条啊。 Mask AD 说看老版三国的时候初中，现在还记得当时三个场景：赵云长坂坡，